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戏弥勒。 勾陈梨园史话，一海奇珍赏听。名家新秀登场，弹板丝弦齐鸣。京城听戏何处去？戏迷乐里觅知音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戏迷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，这里是下半时段，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。上半段我们跟您聊的是张君秋先生的故事，下半时段呢，我们再请您听听侯喜瑞先生的故事，还有侯喜瑞的作品。侯喜瑞先生是京剧科班喜连成，也就是后来的傅连成，头一科喜字科的代表人物，同科的还有他的师哥老生前辈雷喜福先生。侯喜瑞入科之后排名叫喜瑞，那么京剧梆子都学，所以后来翠屏山侯先生演杨雄唱梆子那是手到擒来。当时科班在广和楼演出多年，侯喜瑞那个时候就已经崭露头角了。16岁左右侯喜瑞出科，正好碰上倒仓，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男孩的变声期，也就留在科班当中执教，教了有7年之久。在他的老师傅连成的总教习萧长华的提携和举荐之下，侯喜瑞拜花脸行当的宗师黄润甫为师。有一天萧老特地带侯喜瑞到中和园观看黄润甫和德俊如合演的《取洛阳》，当时侯喜瑞心中颇为不解呀，《取洛阳》这个戏他经常演出，而且演得很精彩，萧老师带他去看戏究竟有什么用意呢？等到黄润甫老先生扮演的马武一出场，侯喜瑞就被吸引住了。一场戏看完，侯喜瑞大为叹服，说从没有看过这样高超的表演。等到萧长华带侯喜瑞到了后台，见到了那位黄三先生，侯喜瑞一时之间是目瞪口呆啊！刚才在舞台上啊，那威武雄浑的马武马将军，在后台却是一位身体又矮又胖的老者，这位老先生就是比自己大40多岁的黄润甫，黄三爷。从此之后，侯喜瑞就迷上了黄三先生的表演，经常去看戏，每次看完戏回来，都在家里反复的模仿黄三先生的一招一式，力求神形兼备。如果能够拜入黄三先生的门下，那当然是最好的事儿了。但是黄润甫早已有言在外，不收徒。这一点萧长华萧先生一清二楚，那么萧先生就从中周旋。有一次萧先生特地请黄三先生来看侯喜瑞东昌府的郝世宏，黄先生边看边点头，喜形于色。怎么呢？就是台上的侯喜瑞太像自己了。萧先生趁热打铁，赶紧就问黄三先生，您看他学的像不像？黄润甫笑答，像，真像。那么您是不是开山门收这个徒弟呢？据说啊，黄润甫黄三先生只是微笑，但并没有答应。之后侯喜瑞又几次来到黄先生的家中拜访，黄润甫被侯喜瑞的诚意所感动，收下了这个徒弟。那么侯喜瑞就成为了黄润甫的入室弟子，很多戏都得到了老师的亲自指导和教授。三国戏当中，侯喜瑞先生的曹操戏、张飞戏都非常有名。下面我们请您欣赏侯喜瑞先生晚年录制的京剧《张飞听琴》片段。 侯喜瑞饰演张飞，谭富英的弟子老生名家高宝贤饰演诸葛亮。 得三军的 六 带马伺候。 我兄长永嫁冤 的阴阳月结到什么日期回来？ 尹仲驾归， 今已什么日期了？ 腊月将近。 俺大哥呢？ 现在东吴。 他怎么不回来？ 日期回到啊， 先生们。下三章监督九军蹲存章，每人之举大胸狂，看看民族勇将农家冤有活不还安心。 将军啊， 算定俺家嫂嫂同俺大哥一同回来， 一同回来 就无人阻挡了， 总有伏兵也难阻龙家呀。 先生的周郎帐下人马光，为敌肯放我兄王 三将军， 人笑他小儿郎，他命现在我舍我中战，只是方知我几番。救先生之命，就该调遣兵将去往长江接驾啊！ 山人曾命密处密方，谎中我言，国大人马引将接驾去了啊！ 冤何不拆俺老张一拆呢？ 哦，三将军要去，日是三将军听令 在呀。 命你带领本部人马沿江接驾，不得有误。 得令。 扎 抱头欢迎雄心国王，刚变成了在身旁，无兵追杀我兄长，他来 哦， 打他个老我还犯了气。 管教走廊往西兵而唱。 以上您听到的是侯喜瑞、高宝贤主演的京剧张飞听琴片段，现在呢，这个段落在全部龙凤呈祥当中呢，已经很少见到了。这个架子花脸非常精彩的重要段落，我们也呼吁相关的剧团、学校来重视。下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侯喜瑞和他的师弟马连良合作的《诗街亭》片段。这是上个世纪60年代初的时候，为马连良先生录制他的代表剧目，马先生提出来要录一出《失控斩》，这当中的马谡是非常关键的。马先生提出来邀请师哥侯喜瑞参加，也留下了这份珍贵的历史录音。请您欣赏《诗街亭》片段，马连良饰演诸葛亮，侯喜瑞饰演马谡。 马谡紧张， 马谡紧张。 末将正要陪荣骑马，丞相春欢有何密令？ 马将军，此番到了寨坪，必须靠山进水，安营扎寨，当战则战，不当战自守，我有一言，你且听了。 丞相。 以上您听到的是马连良、侯喜瑞合作演出的《诗街亭》片段。今天的戏迷乐到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了。主持人尚远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下一时段为您奉上的广播剧场戏迷乐。明天晚上9点半，主持人尚远和您再会。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大地芬芳》，由尚飞林作词，赵继平、赵林作曲，雷佳演唱。 有动力的油灯彻夜明亮，土炕上的竹筒雨中心肠，